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缝里的车声，他提了斗门，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首都剧场京味话剧小井胡同本轮演出将持续到本月11号。剧本描写了北京城南一条小胡同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历史变迁和居民命运。剧中的生活场景、人物形象都极其真实自然，语言质朴生动，具有北方市井风味。北京人艺重新排演的话剧《合同婚姻》本轮演出将进行到本月25号。新版本的《合同婚姻》聚焦90后年轻人的婚恋爱情主题，在2004年版本的基础上，融入了主创们对于婚恋这一社会热点话题的新思考。除此之外，整部剧舞美的清新色调与贯穿剧中的吉他配乐，都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中国儿童中心剧院正在上演幽默剧《小丑也疯狂》，由俄罗斯幽默大师欢乐小丑会带来的精彩马戏将上演到本月11号。都市爱情喜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正在繁星戏剧村上演，以感人至深的故事、夸张的形体表演和幽默爆笑的台词，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精神层面的共鸣。开心麻花舞台剧《窗前不止明月光》正在地质礼堂剧场演出，这是一部典型的麻花式喜剧，故事发生在一个5星级酒店中，塑造了3个个性鲜明的角色，从每个人的视角出发，还原整场闹剧。180度急转弯的剧情和随处埋伏的段子包袱，带给观众足足的惊喜。今天开始到本月17号，世纪剧院将上演《听见风之谷》久石让、宫崎骏经典作品动漫视听音乐会。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11、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下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后的最大制作，将于本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查询。悬疑戏剧《绿精灵》将于本月14号到18号在鼓楼西剧场上演。在这部剧中，某酒吧老板被一只青蛙尾随，从而引发了一串啼笑皆非的疑点。3个演员，3种角度，讲述同一时间发生的3个不同故事。假如有容颜永驻的魔法，但需要舍弃真爱作为条件，容颜和真爱，不知道大家会做何种选择呢？本月15号到18号，根据音乐人黄舒骏经典作品改编的原创音乐剧《马不停蹄的忧伤》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一首首老歌将讲述一场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受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京市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较低，预计明天早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只有2度左右，山区呢低于0度，天气比较冷，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明天白天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还不错，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 转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演艺群英会，欢迎您继续收听。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犹太城是一座死亡之城，这里的人谁都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明天的清晨，他们怎么办？他们把甜菜根剁碎当作鱼子酱，他们把泡菜汤端上桌子当作高贵的香槟，他们唱出期待春天的歌曲，他们跳起了探戈。没有鲜花，他们互赠秋天的落叶，没有希望的时候，活着就是希望。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出发吧！演艺群会，吃喝玩乐大搜索，乐享生活，好歌会说话，打开文化之门。876资讯为您全面揭开央华戏剧《犹太城》的神秘面纱，带您领略异国文化的风采。生如何高贵？面对黑暗，如何寻找光明和快乐？全新治愈系戏剧作品《犹太城》，暖心呈现。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推出经典名剧《犹太城》，曾在全球以20多种语言上演，斩获大卫树琴奖、英国奥利弗戏剧奖等多项国际大奖。全明星主创阵容，法国艺术家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实力派演员孙强如梦之梦后挑战反派男主角。 我只是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让你们的光彩得以绽放。 犹太城邀你在这个冬天来临前拥抱温暖，体会生如何高贵。11月9日至11日，保利剧院上演，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央华用戏剧的手段让感动成为愉悦。7.6， 当美轮美奂的歌舞遇到美不胜收的新疆风景，2018最美电影《你美丽了我的人生》震撼来袭。著名导演严清秀、青年舞蹈家玉米提、古丽米娜联袂演绎这场关于艺术、亲情、爱情的故事。今晚演艺群英会带你走进美丽的世界。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是一片美丽的风景啊，因为为大家带来的是电影《你美丽了我的人生》的各位主创。首先请出我们本部影片的导演严清秀严导，欢迎您严导。 谢谢大家好。 哎，欢迎啊，欢迎严导来到节目当中。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位我们重量的大咖，我准备把他放到最后介绍，因为介绍他的话特别多啊。 哎，压轴， 对，压轴出场。我们首先再来欢迎一下该片的男主演玉米提，欢迎您，玉米提。 大家好，我是电影《你美丽了我的人生》的男主演玉米提。 哎，欢迎玉米提啊，这个帅哥一枚，大家现在可以打开视频直播观看了啊。 对对对。 最后我要介绍这位啊，其实这个怎么介绍他呢？老顽童，新晋网红啊，新晋这个短视频网红。然后呢，其实人家的正确的这个称 位应该是北京舞蹈学院教授潘志涛潘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哎呀呀呀，欢迎潘教授。 看到潘教授特别快乐。 就特别开心。要不然我也不敢这么介绍了、啊。对不对潘教授是这个大名鼎鼎的潘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主要是因为这是一部很特别的一部电影。应该说是一部就是我们好像很少在我国出现的一种。我不知道能不能算它叫歌舞片啊，我先问问严导吧。严导，你当时定位的时候它是歌舞片吗？ 当然。我们当时定位是准确的歌舞电影。为什么这样敢于大胆的定，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这个潘老师一定知道，从49年建国到现在、我们的艺术前辈大家前赴后继一直在努力要寻求做这样的一个功课。因为世界舞台上尤其是歌舞片的王国里不能没有中国人的身影、不能没有中国人的创造，这是我们想要搞一次挑战和突破的一个定位。 于是就有了这部电影。 是的。 所以这是那潘教授您去看了吗？ 看了， 看了 非常好，首演是我去看的。而且我看过的所有的中国的类似这样的片子的，我觉得是我这次看到的这个片子是一部真正的中国的歌舞片。原来的这些我看过的所谓的这些歌舞片呢，实际上都是故事片变成歌舞片的那种样式， 有歌舞元素， 对，有歌舞元素，有里头有唱了，有跳了。可是这个呢，是以歌舞为主的这样的一部片子，故事性不是太强，不主要讲故事，就是看演员，看舞蹈，看景，然后看导演的这个松弛的手法， 把他们这些元素， 怎么就揉在一块儿了？你看，在刚才碰见严导的时候，严导他说：“哎呀，我认识你晚了一点，要不真的你应该给我们做一下艺术方面的、舞蹈方面的指导， 舞蹈指导。” 我说：“你幸亏没找我，找了我就糟糕了。”就是行内的人不一定搞得出这个来。 您怎么认 为？他自己是搞电影的， 那 他知道一点舞蹈，而且热爱舞蹈的时候，他有新鲜了。如果说像我们这样已经刻骨的骨子里头细胞里头就有舞蹈的时候，就很可能就老套就来了。这套就框住了，就没像他们拍得这么松弛，拍得这么美，拍得这么吸引人，拍得你这一两个钟头下来你就觉得没看够呢。 松弛。刚才潘教授用了一个松弛，我不知道这样一个形容词为什么会形容一部电影或一部这样的歌舞片呢？ 因为现在你往往有的时候你看尤其小品演的就是大家都反正是 紧着哭着 不是紧张到就是哪根血管都在那抱着呢。电影也是电视剧也是都努的劲儿在那地方了，玩命的表现自个儿。但是哎呀，我这看完了他们这部歌舞片，我就觉得是在轻松的欣赏。你再融入，因为你自己也会点舞蹈嘛，你就会觉得你都跟着他一块在舞着在那地方享受着，在那投入着，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这就进入的另外的一个状态了。这还不像印度的这个歌舞片， 宝莱坞的歌舞片 好像 宝莱坞 你一放印度电，如果他没有歌舞你觉得不是印度电影， 不是典型的印度电影。 但是中国的歌舞片呢，你只要一有歌和舞呢就不像是中国的片子了。 而且很多歌舞都是穿插在比如说要表现一个舞台上的镜头，出来几个人在那跳，它其实不是跟剧情就是掺在一起的，对吧？ 是。你看我的旁边的这个玉米蹄嘛，我们也认识知道也就20-30年了。 真的假的？玉米蹄？你等会儿玉米蹄一下暴露年龄了。 20年有了， 他应该是20年了，整20年了。 16岁的时候他就参加桃李杯，就是金奖获得者。是也是我们桃李杯的组织者我们的后边的这些老师们的骄傲。他就在我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嘛，马路对面就是解放军艺术学院嘛。玉米蹄那简直是 这个玉米提名字提的也好，是吧？对对，你不能跟玉米棒子这么联系起来。 也就您敢这么说他。 也这么说，要我怎么笑？ 对， 你一看他就是一掐一股水的那感觉， 真是、 啊。在电影里头，你就哎呀，他形象太好了，真的是。 对对对， 舞也跳得好。 对对对，而跳舞的人这个身材比例啊，或者是整个这个头的大小啊、五官呐、啊，都特别重要。 不是，他戳在那儿就是舞蹈。 啊、他穿 的那个状态，他不是做出来的。 对，年轻女孩看见他就会尖叫。我们在现场拍戏，看着他就哭，他一跳舞会落泪，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这就是艺术那种感染力啊、 哦，肢体语言的魅力。 哎，所以问问严导啊，您看刚才说到了，说这个谁潘教授一下子把玉米提的年龄给暴露了啊。但是说实话，如果真的不说，大家包括看视频直播也好，你完全不会想到玉米提居然有 你还得帮人算算是吗？ 超过三了啊，或者是怎么样？ 对， 这完全想不到。所以您当时见他的时候，您是什么想法啊？ 我第一次见他才逗呢，就像一个很有戏剧元素在那儿，就好像是一个故事一样。第一次见面是到我家里面，到我家里面，我们因为之前女主演定了嘛，定了普罗米娜，说男主演还没有定，这个片子不行啊，很重要啊，男主演必须颜值高，更重要的就是必须是舞蹈是顶尖级的，因为我当时的歌舞片的定位要求我们在专业上必须是尖端级的舞蹈家。而不是说我们说比如说宝莱坞演如何去跳舞，需要有一个气氛造势，我们大家练练都可以比划比划，但是我定位的这个歌舞片是纯粹意义上的真正舞蹈家的这种舞蹈， 这 种语言来表现。所以说这个玉米提我就看过他的一个录像，还没见过他本人嘛，一看在的舞台上，这个很从来不看的一个频道，当时是军事和农业频道，我一看见那新疆演员我都知道，这个小伙我怎么不认识，这么帅，我一看穿着军装，当时一看很端庄在舞台上，结果特别逗的是那天第一次见面就出了笑话，进了个小孩儿， 你一进家门没认出来， 一看一笑就非常灿烂，像十七八岁，天哪，我说走个小孩儿呢，就是是那天我见那个就是在电视上见的那个小伙子吗？哎，灿烂的笑，但是他的体态，他的感觉，迎面而来的那个阳光，我一看是他， 阳光， 确认了是他，阳光， 阳光， 这个阳光少年，都不是阳光青年的一瞬间，天哪！我当时还有个质疑，我的妈呀，这这么小，怎么和古力米娜搭戏呢？对，完了之后坐下吧，就坐到家里。当时第一次聊天，我们聊了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我对他印象脱胎换骨了，我就觉得。他不是仅仅是他颜值上给我的这种印象，特别成熟，之后也非常有担当， 人解放军出身， 这方面我知道他的那种素养，方方面面，我就这样一瞬间，这三个小时就一锤定音了，潘老师， 选的太对了，就可惜了他这个， 所以玉米提很传奇， 唱歌也唱得好， 歌唱得好极了， 好极了，跳舞跳得好，有舞感，主要是 这个，那我们觉得这个玉米提啊，要不先给我们来首歌吧，怎么样？现场唱 呀。 这个喜欢就来一个小片段吧， 好， 唱的话应该唱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 好， 新疆有一首歌曲大家很熟悉，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对， 这首歌曲呢大家都听过汉语版本的，很少有人知道这是新疆的塔吉克族的民歌，都知道是新疆民歌，但是它是新疆塔吉克族的民歌，那我就用塔吉克语， 哇，今天这原汁原味了，我把所有的杂音全部去掉，我们要这个到时候反复播放好吧，来来来， 也可以来个特效， 来来来来来来，好， 啊，Oh, true. 秋，他乡正折春节的忧意和爱情，他乡正折春节的忧意和爱情。 谢谢。哎，一点不夸张，你这 喊毛， 我的天！而且你知道他的这种嗓音放开的程度，就不是说一般的那个学声乐的人能唱出来这个感觉。 汗毛全竖起来，关键是他的那种婉转啊，就那种而且那种原生态的那种 气息的控制，他的把握收放， 又能唱又能跳，而且会演戏。 哎，你这个我得问问这个玉米提，当时你是什么机会，就是去参与拍摄这部电影？ 其实我内心一直在期待这么一个机会，之前也有过很多个剧组啊去谈碰，但是总觉得感觉不对，没有聊到一起。2016年的夏天呢，我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严金秀导演电话，说你好玉米提，我是严金秀导演，我准备拍一部歌舞电影，我们聊一聊吧。我说好啊，我就第二天穿得很帅，打扮得很漂亮。我想着这次见可能跟以前一样进剧组，还有很多演员啊，会在那个还有导演、副导演 什么的啊。 但没想到我去的时候是去了导演他们家。我一过去，导演和他的爱人于德安导演，他们两个沏了一杯热茶在等着我。进去之后我觉得这个氛围哎不一样啊。然后聊啊，聊了很多点。首先，导演的这个取材让我很惊讶。导演说这是一部歌舞电影，而且它是以舞蹈为主，我肯定要用舞蹈出身，而且舞蹈有一定的艺术水准的，有一定的品质的这么一个演员。我说您不希望这个票房大卖需要一些著名演员吗？他说主要我是从我的这个艺术作品的这个品质来出发没出发去选择。我一听啊，这就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道路，因为毕竟是歌舞片，等等一系列聊到最后，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在当今中国，已经很多年在荧幕上没有看到歌舞电影的中国人属于自己的歌舞电影的呈现了，所以我觉得能做这个事情，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敢做，是因为很多客观原因，有很多社会舆论呀，很多压力啊，包括市场下面这种很大的挑战， 对， 能去做这件事情他必须首先有情怀，第二要有胆量，第三要有担当，所以我一听我觉得哎呀，这个跟这么一个团队，有这么一个有情怀的团队，我为什么不去做？后来我跟米娜就说，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拿下，而且要把它事情做漂亮。后来就决定要拍这个片子。哇， 这真是碰着了， 等来等去等到了这个机会。 而且整个的故事的发生地、发生的专业跟玉米提简直就太合了。 对， 是， 对吧？ 而且最后的结果，你看到荧幕上面的情况，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导演的用心良苦和演员的就是天意之就是合作吧，无缝的合作，以致他们的景儿，也就是新疆的景，新疆的舞，新疆的歌，你能跟他就是完全都非常的融洽的合在一块。 非常感谢潘老师。 我特别想问一下严导，就是您到底，您是舞蹈演员出身吗？您为什么、 我就有这个问题， 是吧？你为什么会拍一个？ 我一眼就被潘老师看穿了、我不是舞蹈演员出身，但是我酷爱舞蹈，酷爱歌舞。我原来从小的时候，我的作科是搞舞台剧的，我最早是舞台剧演员，后来我又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学这个影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一直做这个影视为主体，这么多年一直在一线。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的这个阿纳尔汗的长篇连续剧，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的那个片子，我就有幸去了新疆。在那里一扎就是七八年，再没出来。正是因为我儿时的这个梦想，我很小六岁的时候就喜欢跳新疆舞，小时候就有一个憧憬，就家里一来客人，我爸爸就把我拎到那个人前去，让我跳这个新疆舞。这个就是老人嘛，他觉得小女孩喜欢跳的又好看，所以就不知道新疆非常遥远，究竟什么样，很神秘又很神奇，心里就有这么一个向往。长大了从事导演职业以后，就有一个愿望，深层的愿望，我应该拍一部新疆的 片子。 哦， 那么这个就一直没机会，就因为阿纳尔汗第一次就踏上了这块土地， 嗯、 这个地方不能去、 嗯， 新疆你不能轻易去、 嗯， 一去就麻烦了，你就回不来了，因为你太喜欢那里了。他对你的那种致命的诱惑，你扛不住 啊、 哦。这个扛不住，就像刚才潘老师说的，我的选材，包括就是实际上就是新疆、 嗯、 人们看到的更多直观的是大美的景色， 嗯， 实际哪仅仅是这些。它中国版图的六分之一土地呀、啊 嗯， 文化之多元，56个民族，它在43个常住民族就13个， 嗯， 完了它又和8个国家接壤，它这个主体的在古丝绸之路这个地方就是一块宝地啊， 嗯， 在新疆段那就是古丝绸之路，这是一块宝地，所以说整个在这块土地上，我就没办法抗拒了。当这几年深入下来，一直在那拍戏的时候，就在田间地头，在土壤里和老百姓在一起接触的时候， 嗯， 这些这个愿望就会越来越强烈。 嗯， 这个也特别感激我们的出品方大森公司， 嗯， 他们一直地处新疆，他们一直非常有担当。 嗯， 这方面我们的愿望和想法就等于是和大森公司的段总就一拍即合。 嗯， 大家这个想法深层的愿望就觉得该做。第一， 嗯， 我们也被就是出品方的这种担当所感召， 嗯， 和我们想的是同步的。第二，民族歌舞，我说了，世界电影歌舞片的王国里哪能没有中国人的身影？ 嗯， 5000年的中华文化怎么能没有我们自己的创造，没有我们自己的声音呢？ 嗯， 那么在这种时候，过去最早的一些好片子，像《刘三姐》《阿诗玛》， 嗯， 这些好片子应该算是歌电影， 嗯， 歌唱片，但是它没有舞蹈， 嗯， 没 有舞 蹈。但是说，说实话，我胆子大，敢吃螃蟹。潘老师，我害怕。实际， 哎，就让我们看的，哎，能欣赏的就是舞。 准确的说啊，就是当我们当时自己觉得就是这个这一步一定该走， 嗯， 就是这份我们老板的这份情怀也好， 嗯， 我们大家共同的初衷也好，尤其是有了玉米和米娜， 嗯， 这两个那么优秀的孩子， 嗯， 他们是可以说是绝对的精英， 嗯， 中国这个年龄段的他们是顶梁柱了。这个我们玉米可能这些年比赛没得过亚军，这个我实在受不了， 哦， 我觉得他有点欺负人啊。 这样，还有后面这个关于这部电影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现在已经在影院上映了，叫做《你美丽了我的人生》，欢迎大家这个走进剧院去看一下。这个电影当中还有很多的亮点，我们会在下半时段一一为大家介绍。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推出经典名剧《犹太城》，曾在全球以20多种语言上演，斩获大卫树琴奖、英国奥利弗戏剧奖等多项国际大奖。全明星主创阵容，法国艺术家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实力派演员孙强如梦之梦后挑战反派男主角。 我只是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让你们的光彩得以绽放。 犹太城邀你在这个冬天来临前拥抱温暖，体会生如何高贵。11月9日至11日，保利剧院上演。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央华用戏剧的手段，让感动成为愉悦。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I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我希望在11那天，我老公能帮我清空家装购物车。 你老公我会拔网线。 我购物车里有50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智能坐便盖。 我的妈！ 还有3开门冰箱、纳米智能净水器。 我的娘！ 还有进口的实木家具、头等舱功能沙发。 我的个神呐！ 就99个名额，999元每平米全享受。你打4006086866，要实景照片，保证你不拔网线。 4006086866，要不咱直接去吧。 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 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那真是虚了一点点呢。 严谨，其实为什么今天晚上把潘教授叫来啊？因为潘教授说实话跟这部电影一点就是你说他没有关系也是叫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直接参与这部电影的创作。 对 啊， 是。 但是你要说他没关系那是完全不对的，因为他直接塑造了这个电影里的两位主角。 哎呦， 这句话一点不错。 真的，你这一说我突然之间醒悟了。 对， 还有一位就是今天没到场的古丽米娜。 嗯， 那是我 MFA 的这个研究生。 哦， 前几年刚毕业。 对， 他研究的课题就是乌兹别克和维吾尔族的舞蹈的差别。 哦， 他研究这个。然后呢他毕业以后他就到新疆艺术学院当老师了嘛。 对， 然后他就搞教材，然后搞节目。所以他身上的这个乌兹别克和维吾尔族的舞蹈都有相当的深度。 既有理论又有实践。 对，他到我他开题和那个答辩的时候老到我们家去嘛，是吧？那个我老伴儿也是教跳舞的。 哦， 啊，就没看上他会跳舞那个。 就是 他跟我一块去看的首映式，看完了以后说这就是古丽米娜嘛。这怎么跳舞跳的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 哦， 我老伴儿很少夸人。包括他的启蒙的这个章子怡，他都不怎么太夸他。 章子怡是 也是我这个附中的时候我老伴儿教的他的民间舞。 哦， 所以他一眼看的这古丽米娜没看好 啊， 谁知道看了电影以后 啊， 古丽米娜大让他大吃一惊。 哇， 我也说实话我就看到古丽米娜的表现，能跟玉米提能够平起平坐 啊， 应该说不容易。 哦， 因为玉米提是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培养的。而且呢是在新疆的这个一号男演员里头待了多少年。从新疆给他调回总政当的这么多年的主要演员。也就是说刚才严导说了那这没有第二个可以跟他 没有人能 匹 比真的 吗？他一看哦原来这不是小孩好能不能跟他那个演这个对手戏。谁知道他跳舞是跳的那个我们古丽米娜能够跟他平起平坐，我做研究生的导师我都感到自豪。也就是说有一个在桃李杯里头那是可以说在舞台上没法批比的这个玉米题，是吧？但是你要在理论上，你在教材上，你研究那个我们的古丽米娜应该是也是研究生身份 的， 是吧？ 对。 但是研究生往往就是研究生唱歌不一定唱得好，研究生跳舞也不一定 跳得好啊。 对，但是写文章肯定是好的。 说自己的心血， 没有这个，只有我估计也只有潘老师能够敢讲这个真话，你知道？ 就是一看就是亲的， 对。 但是现在已经有一定了， 嗯 也就是说，古丽米娜也是跳得相当。相当的精彩。 这个补充潘老师一句啊，潘老师可以说拖出了两个巨星啊。我就说实际上古丽米娜还得过中国好舞蹈的年度总冠军。 哦，对 对 对, 对， 冠军 是，但是那个时候是大众的嘛， 对， 是吧？你给所有的这个懂舞蹈的不懂舞蹈的你给他看， 对， 是吧？这个歌舞片你就一定得是专业的。 对 对， 一定得是专业。 而且我告诉大家，在网上所有的这个评论当中啊，就是对于两位舞蹈演员的评论，那真的是一致的好评。 没错， 完全全部都说这舞蹈无可挑剔， 精通玉女。 对， 而且我当时导演就叫我过去选角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哎，导演，这个女一号是谁？ 哎，这心里还 我知道， 他关心他的对手 李米娜。 就他了 哎，你当时知道他吗？你知道他？ 我跟古丽米娜认识也是将近20年 啊。 我们俩在几次我们有过很多个第一次 啊。 我们的第一次就是在2003年一起参加的桃李杯舞蹈比赛， 同一届 在成都。从那开始，我们的一起比赛、一起演出的生涯就开始了。我们又是很好的挚友，又是很好的搭档。我们俩一直是在这个自己的追求梦想这条路上是一致在去走。但是从来没有过像类似这种能够一起合作出现一个作品。当我一听导演说是古丽米娜，我说 我天意啊！ 我们当时开始拍摄，包括对手戏，包括双人舞的时候， 这种默契和心有灵犀很奇怪的。 对对对， 从来没有合作过，但是非常的默契。 这是 也是导演的眼光的。 这20年的友谊，这个 但呢，一个是他这个舞蹈和这个歌舞片里头能够这么融洽， 嗯， 然后选的演员这么融洽， 嗯 啊，珠联璧合的这种， 嗯 啊，他们谈恋爱你一点都不觉得他们是假的， 哎， 很像是真的似的， 啊， 也这以后的后遗症另外说了， 让他顺其自然吧。 而且他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我今年一下子就去了新疆，各种原因我去了三趟， 啊， 去了三趟呢，其实对他们的景啊， 嗯， 人啊什么的都还是比较熟悉的， 嗯， 但是在电影里头给我看到的， 嗯， 尤其是大剧院， 嗯， 尤其是巴扎那个地方的选的那个景， 嗯 啊，是卖东西的那种乐器什么的，这些都选的非常的入轨大调， 哦， 细节， 所以你看了以后，你觉得你尽管你比较熟悉新疆嘛， 嗯 啊，你还是觉得哎，在电影里头有你想不到的地方，这就叫源于生活和高于生活。 哦， 我只有一点点遗憾哈， 哦， 就是他吃没怎么拍。其实我就特爱吃他们的羊肉串、烤腰子，啊，就这一点他好像没怎么 体 现。 哎，这个得 吃胖了就没法跳舞了，关键是 这个得到时候让严导拍个后传是吧？对吧？专门拍一个吃的啊。哎，所以其实我们说啊，这个潘教授不光是塑造的两位这个主角，他其实还是一位合格的观众。大家可能刚才不知道，我们在放广告的时候，在闲聊的时候，潘教授说了一句话，直接把严导说的眼泪就眼圈都红了， 嗯， 潘导您再把那句话说说，您是就看了最后的花絮是不是， 那个， 哦，就是你这说着说着就是会忘， 嗯， 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观众席的这个人， 嗯， 也就是说大家都起来了， 嗯， 最大的荧幕啊，放的真是漂亮， 嗯， 但是我要看看他们到底从头到尾歌是谁唱的， 嗯 啊，这个名字有些谁上去了，谁知道他还有花絮， 哦， 这些花絮全是什么场面呢， 嗯， 就是玉米梯啊，这个和那个我们的这个古丽米娜哈，怎么水里来火里去，然后浇水完了以后拿脚在那个灯上面烤，这个冷的呱呱抖，还在打的伞，这么所有这些看得我每一个镜头都是汗毛孔能起来的这种镜头， 哦， 就比那个电影还好看呢， 哦，这些花絮 特别生动的原汁原味的原生态。 哎呦，哎，严导，你为什么如此激动啊？就是当潘老师， 潘老师一下就触到我的心窝子了。 啊， 这个话触到我的心窝子了。像这样的艺术家前辈，可以说是泰斗。 嗯， 非常荣幸他能够看我们的电影，而且能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嗯， 一种心境，一直看到最后，而且能如此的读懂我们和我们能够心心相印， 嗯， 这个特别不容易。实际更多的观众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电影本身，实际潘老师把他的眼光聚焦在幕后， 嗯， 他因为他太专业了，他太懂我们的艰辛了，所以他知道幕后的那个花絮意味着什么，所以他这一下子就触到我的心窝子里去了。实际这部戏所歌舞电影的这种探索特别不容易，这条路走得非常艰难，因为现在第一步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在挑战，这个探索第一个吃螃蟹确实是不怕扎不怕死的，真的是不容易。那么这个艰辛，潘老师就看了我的一个片子，一瞬间就好像一瞬间跟我成了知音，我就觉得他一下子读懂了我。这其中之艰难真的是话要说起来几天几夜都说不完。那么我说几个点，首先呢就是歌舞电影没有可比性，说我找一个很好的国内的典范我学习学习， 没有模式， 没有。那么我们宝莱坞的这种所谓的经典，那是人家的经典模式，而且它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对， 比如说我们看到它非常好的歌舞，它一言不合就跳舞，可是把歌舞摘掉了故事照样讲。 嗯， 可是呢好莱坞有好莱坞的经典，它更多的是舞台剧，经典的音乐剧磨合以后搬到银幕上。那么我们这个歌舞电影怎么做，我的第一课题是什么，你作为导演要想闯这一关，你的自己的第一课题是什么。首先我给自己第一课题就是说，我要把歌舞变成我们这个片子的灵魂，因为你叫歌舞电影怎么变成灵魂，那说出来是虚的，很难的。怎么做，首先我让他参与叙事，就是把我的用歌舞来参与叙事，把歌舞拿掉了，这个故事就塌了。另外它难在哪儿呢， 电影本身是故事的载体，人们从一个故事里折射出各种东西的信息，让你去感悟生活，感悟人生。可是它总共就那个时长，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那音乐歌舞是时间艺术，那么你不占有一定的空间就不叫歌舞电影，那么就剩下了很少的时间去叙述故事。 对， 那么叙述故事你要叙述透了，像讲其他的故事一样，你就没有时间唱歌跳舞，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 哦， 可是这个矛盾怎么逾越，怎么样能够让人看清楚有一个很好的连接线的一个能够动人心的故事，同时又尽情的能把我们歌舞的主要的功能体现出来，这是一个最重大的难题，就是他参与叙事而且并成为故事的灵魂。 你们处理的不错， 就是特别难。 对， 这是第一难。第二难就是说，当我们立足于就是五千年的中国文化，我们要有自己的这个根。我和谁都不效仿，我也不跟风，我们做自己。中国人就该在歌舞片王国里有自己的身影。为什么要说这个？歌舞片为什么这么重要？首先在全球大家公认的几个经典的电影类别里，类型里就有歌舞电影。那么你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喜剧片呢、犯罪片呢，什么，其中有一个就是歌舞片、可是这么多年我们这块基本还算是空缺，实际艺术家前辈很多人在努力，很多人但是太难做了。那么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很多专家在一块共同探讨过这个难题，那么这次等于是攻这个难题。现在我们的片子潘老师当时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实际呢片子还有很多的不足，毕竟你是第一步迈出来，但是这步得走，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应该走。中国人该做该走这一步， 这个 中国人不能空白， 非常值得，而且你们有成果。 谢谢。 你们每一段这个舞蹈其实并不长，甚至不超过一分半两分钟的。 对，这是我严格界定的。 对，见好就收，见好就收，而且配合的非常之好。每一段都是新创作的，你找不出来说原来玉米梯跳过的哪个。 您说太对了，全是原创， 完全原创 舞蹈，全原创， 全是原创。歌就是作曲，我们五个作曲，而且四个编舞，还有美国的编舞请来的。那么各种舞蹈的那种类别性质感觉都不一样，摆真的是民族舞的这种各民族的这个鲜花绽放。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点，而不是说仅仅是找说我找一个作曲定位，或者我找一个作词，或者都不是， 甚至他自己参与创作。 对， 是玉米梯啊， 两个演员贡献特别大， 对， 每一个编舞都有他俩的贡献。 感受， 因为很多人问这个到底这个作品是怎么排出来的， 对， 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真的出现了奇迹， 传奇。 一般请导演就有个框架，告诉我们这一段是什么情感 表达， 然后我早上跟米娜进排练厅，跟导演一聊，下午排出来，晚上审过。一天排一个作品，十天排十个作品，然后就拍了，这是一方面。但是我刚导演说这个第一次让我想起两年前一些一幕非常有意思一些过程，比如说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已经建立了，第一天坐在那儿，导演我们干嘛，因为一般排片各个工作有自己的那个分工嘛，我去制片，我去什么该干嘛干嘛，我拍摄我该取景什么的，导演我们干嘛， 就大家不知道导演要干嘛。 我们边拍边看，我说好，拍摄第一天拍舞蹈戏让我印象最深刻，摄影跟哪，一直跟 找不着人， 导演没法拍了。导演是东北人嘛，咋的了咋的了，跟不上，追不上 追不上你们的 舞蹈动作。你不像我们拍电影正常的说你在这说话，你站起来我跟拍走，他没有预备，他搁这一回头嗖飞起来了，这摄影就跟 不是， 演员导演的 没这样拍过呀，我们 这个没这么做过 哦。 包括主创每天都会问导演，我们你要什么？ 对， 没有遇到，真是没有遇到。所以这个里边好玩的故事特别多。 我天，哎，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啊，叫做 你美丽了我的人生， 现在正在各大院线上映当中啊！你美丽了我的人生。我们说，就刚才讲到，哎，那玉米提啊，如果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哪些你比较难忘的拍摄故事？刚才潘老师说到什么，又是往脸上洒水，又是烤脚丫， 哎，那个太惨了。那个 那干嘛呀？ 舞蹈苦不苦？潘老师太有发言权。舞蹈，我一直认为舞蹈是艺术门类里边最苦的一个行业。但是2016年，我作为一个影视表演者，在镜头里边的时候，我操。还有他的难呀，还有他的难， 演电影也不容易啊。 就是在，因为我们本来要拍一个夏天和秋天的戏， 嗯， 但是因为错过了季节，我们赶上了冬天，但衣服还是很单薄的，而且有一天是雨戏，那雨戏刚好是我必须刚开始要在那雨戏里面，然后被淋雨，然后特别高兴的唱歌。那天乌鲁木齐的天气零下20度， 哦， 那不成冰了。 然后啊，导演特别心疼我们，他先把这个水给弄热了再浇，但是在那个棚里边降下来，那个水已经凉了，打在身体自己知道啊，然后面带笑容享受着，整整淋了六个小时。但是对于我和米娜来讲，我们俩一直是比较对自己比较苛刻的一个人，一直不满意这个镜头。六个小时以后，我说还是不满意，还要拍。但是镜头里面一拉近，嘴唇已经青了，整个身体 应该。说到这儿，我来说吧。他的嘴就开始，整个人在打摆子，脸就发青。我一看不行了，演员撑不住了，就镜头已经不能用了，马上叫停。叫停那一瞬间，我就心很难过，我就觉得导演提出这个想法很折磨演员。瞬间那时候真的没有用导演说，全剧组的人往那个玉米跟前拥。就是太心疼他了，因为干嘛呢？灯光就拿着这样大排灯，一个排灯上面几十个灯，瞬间就恨不得一下子把他烤暖。完了，制片部门把姜汤水给他，这个玉米脸色却青，就在那打摆子，根本说不了话。那时候我心特别难受。之后大家把浴巾给他蒙上，看他缓了一下，能说话，能哆哆嗦嗦能说话的时候，我问了他一句话，我说玉米，你后悔吗？你猜猜他怎么回答？ 他说 他最后说了一句 后悔， 我享受这个过程，真的感动了现场所有。 你在后这个花絮里头能够看到这样的情景 哦，所以大家一定要 电影还好看呢， 这个电影一定要看到最后啊！这是对于创作者 刚才说的，一下就扎到我心里。 这既是对于电影的创所有创作者的一种尊敬啊， 致敬。 对的，也是致敬，也是能够让你看到电影幕后的一些故事。这一幕如果在电影当中的镜头是出现在哪个地哪一节？ 我们当中有一个雨中曲，也是我在这个电影里边最喜欢的歌曲，而且这个画面也是最浪漫、最唯美的一个段落。我们给它取名叫雨中曲。我跟古力米娜的一个很纠结的情感的， 非常浪漫， 就我们俩很相爱，但是呢又不能在一起，中间又有一些插曲，又有一些人在中间，所以这种纠结的心理用歌词歌曲唱出来，还有那个雨在雨中的感觉非常美，这段很漂亮，很漂亮。 大家 期待， 大家到时候可以走进剧院以后去看一下这一幕。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如果你又恰巧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你就知道这样美的一个画面背后是六个小时在零下二十度的淋雨啊。 今天遗憾的是米娜没在，实际米娜为这个片子也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个孩子身上有一种精神，米娜和玉米这两个孩子，我说全剧组的人。所有上上下下没有人不爱他们，为什么？他们一点身上的毛病都没有，而且全身心的那种投入感动所有的人。米娜，玉米刚才有这样的故事，米娜同样有一场戏膝盖就跳积水了，也是零下二十多度，16个风扇八个窗户里吹着他，那就冰成冰棍了。你想他穿着纱屉，是零下二十多度，窗户全部打开。后来我归根结底说一句，就是导演太残忍了。就后来两个孩子就心疼的我没有办法，但是他们不但就是不怪我们，而且真的心底里对事业的那种担当，那种执着，那种敬业，没有不被感动的。 所以没有这点努力，他也不会有这么高的成就。 一种精神 是打动你的， 打动，就真的是打动。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说潘教授这样的一个叫舞蹈界的泰斗，去看 的 时候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他们的那种舞蹈的力量。 是的， 对吧？ 他感动我。而且我老伴们跟我最后一个站起来。整个都看完了以后才去，又跑到前面大堂里头去跟他们说一声， 对， 我们看得很高兴。 哎呦真的是，我听了以后 太感动了。这个尤其是知道幕后拍摄的这不容易，包括他要开创一个歌舞的电影这样的一个事情，本身就这么不容易， 太难了。 其实就像导刚才说了，就是因为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其中肯定要有很多的取舍，你要有故事，你要有舞蹈，这其中肯定会难免有让人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相信大家如果听了他们幕后有这么多的故事的话，我觉得你们会越做越好，而且我们的观众也一定会就是被你们的精神所感动的。 谢谢， 真的是 非常感谢。就是这种其中的这种努力吧，我觉得就是 玉米和米娜身上，包括整个创作团队，我的团队非常出色。就整个创作团队在开始的那种状态，说不知道导演要干什么，就这是歌舞片怎么弄？我们拍了那么多电影，什么是歌舞片？每天坐在那儿，当时筹备的时候，一天说十几个小时，一天说十几个小时，因为我要不停地跟人解释这块为什么要唱歌跳舞，跳歌唱舞要干什么，和这故事有什么关系？ 是的。 另外，你导演对这段歌舞有什么要求？人家不明白，这既不是主题曲，又不是什么片头曲，又不是片尾曲。你这个是啥呢？又不是 MV， 这是个什么东西？不知道。这个就太难了，就是、 都在摸索着 呢。 所以潘教授啊，就是、啊、其实您做从事了舞蹈这个已经这么多年啊， 对， 第一次把看到一个舞，就是舞蹈穿起来的一个电影啊。其实，在舞蹈就这种形式，您有过想过吗？ 我当然这个各种各样的创作，我也是有过这个 涉猎 的啊。因为这个玉米题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第三次东方红大歌舞，就是复兴之路的主要演员， 嗯 啊，他在这个里头也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演出呢， 嗯 啊，那是九年前的事， 对，九年前 是吧？这是大歌舞的是吧？我也曾经在奥运会开幕式仪式前里头作为总导演，是把民族民间舞放到鸟巢里头进行全世界的这个播放， 嗯， 啊，我也做过这样的事情， 嗯， 但是像电影，这个里头是又要有专业又要有非专业， 嗯， 这种非专业呢，就是要让普通的老百姓能够跟你一块跳， 嗯， 能够跳进去， 嗯， 但是呢，作为我们专业的人看呢，他一定得是新疆的那个地方的职业的舞蹈的人在做这件事， 嗯， 这个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也就是说源于生活，你还得高于生活才行呢。 哦，就是我们不能叫雅俗共赏，就是你得让懂舞蹈的不懂舞蹈的你都能看进去， 但是跳得进去还跳得出来， 跳得出来。但是你说舞蹈它的最后就是它的艺术感染力到底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严导刚才说了一样，好像是他们跳舞的时候周围的拍摄的人员都能被感动哭， 现场人会感动， 是有这样的情况， 这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嗯嗯， 刚才潘老师说对了，实际我要早认识潘老师，没准我不拍了。 被他讲的这么吓人是吧？ 其实说实话，因为本身我不是一个职业的舞者，但是说心里话，就是从骨子里酷爱歌舞。 嗯， 那么我就觉得我们该做一样这么美的、灿烂的文化歌舞哈，我们民族歌舞，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拿出来，让世界所有的人认识、认知我们？但是这条路之艰难，真的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想。那么我们讲就是说，主体上，说实话，我为什么当时也讲到我们的这个出品方，也讲到我们的演员，我们的一些艺术家，就是这个工作想要去迈这一步，不是你简单说你有一个勇气，不是这么简单，就是你要把它做成什么样。包括现在是电影市场这么残酷，大家都讲到票房，不知道什么时候票房成了一切了。那么我们努力的这个制片方还能够把握一个坚守初心、不忘初心，而且能够不忘电影创作的本身。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做出好东西来，观众你不能仅仅是一味的去我们去迎合，更重要的还有引领，就像国家现在主体这个方向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所以说这个的是阳光向上正能量的东西， 没错。你要讲好中国故事，这几位的中国故事的这种能力不是在给你说教，是通过歌舞潜移默化的把中国故事讲活了。 嗯，好的，那再一次邀请大家走进剧院观看 你美 丽 了 我 的 人 生。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赵爽， 下一个节目听听他耳朵。 妈，你说的话我记住了。 爸爸，我也按照你的样子做。 言传 身教， 家风传承，从言传身教开始。 第三届爸妈教我这样做家风故事征集活动开始了， 活动参与请添加首都精神文明办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 2019 猪 年 福气 满 满。 但愿双十一零点我能秒杀成功。 熬夜败家不能理解， 还不是为了咱俩新房装修嘛，购物车都满了，秒到能省大几千呢。 你就直接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抢到99个双十一预售名额，省的可是大几万呢。 啊， 999元每平米，家具齐了还是进口实木的，电器齐了还是名牌升级的，卫浴齐了还是全系智能的。 4006068866，喂，你好，全包员吗？我要占个双十一限量名额， 家装就要全包员。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